讲到这个客观构成要件啊，那当然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已经讲过了，从行为主体开始啊，一直到如果这个罪是一个结果犯的话，那还有两个不成文的要素，就是因果关系跟这个结果规则啊。那如果这些要素都满足的话，我们就说现在这个客观要件、客观构成要件实现了，这个事实呢，就是一个立法者所要规范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一个事件了啊。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到底行为人呢，对于这个法益侵害的事件的一个出现，他到底有没有刑法上所讲的故意或者是一个过失呢？啊，那我们刑法呢，因为处罚这个故意犯呢是一个原则嘛，那过失犯的处罚呢是比较少的啊。那所以我们先讲故意。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说刑法处罚一个人的行为，说他构成犯罪，那个主观不法的下限呢，其实是过失啦，就是最少要有过失才能够处罚。那故意当然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主观不法嘛，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刑法对于故意的一个概念啊，那这里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刑法立法者对于这个故意呢，它是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说明啊，不像德国刑法呢，到目前为止啊，什么叫做刑法的故意，它其实都没有定义性的说明。那我们立法者呢，在刑法十三条第一项跟第二项呢，说什么是故意呢？他说，第一个故意呢，是对于构成犯罪事实的认识跟意欲，但是它有区分它程度的不同。十三条第一项呢，哈，一般我们给它称作直接故意。条文是规定说，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啊，那第二项呢，一般我们称为间接故意或未必故意，就是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发生不违背本意，啊，那里面的细节等一下我会讲，但是呢，我们从刑法这个十三条有关故意的一个这个描述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立法者要求刑法故意呢有两大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行为人呢要认知一个跟构成犯罪有关的一个事实，就是要有知的一个要素啊，有知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呢，条文都规定说要明知或预见以外呢，还要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或者是预见其发生而不违背本意嘛，哦，所以我们说还有一个有人称为意的要素，或称为欲的要素，哦，好，从我们刑法十三条第一项跟十三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来看，我们立法者说故意要两大要素，要认知的要素。我们立法者对于这个认知的要素呢，条文用明知或是用预见啦，啊，哦，好，当然那只是一个你对一个事情啊，哦，认知的一个等于说明确与否啦。如果你对于事实呢认识的非常的清楚，它就写明知嘛。如果你对于事情呢是有所认识，但是呢你可能只是一种等于说一种比较模糊性的一种认识的话，这种情况它条文是写预见啊，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种认识啦啊，哦，那这个知呢我们称为认识啊，哦，或是称为这个有人称为想象啊啊，哦，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啊，认识或想象什么呢？认识或想象一个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认识或想象的那个内容呢是一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这里的所谓的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当然指的是我们刚才这边所讲的所谓的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会规范的一个事实嘛。所以我们说故意的内容是他要认知想象什么呢？认知想象一个构成要件所规范的一个事实啦，哦，那你要用认知或者用想象都可以啦，哦，比较常看到是用认识，哦，但是有些老师呢他的文字用语比较精准一点，他是说用认识呢不够完整。因为什么叫认识？只有过去已经发生或现在进行的才有所谓认识，对于还没有发生的应该只能够怎么样想象嘛。比如说我现在要扣扳机，我认识到我的手指进入这把枪的扳机那边要按下去，这都我有认识。可是呢针对 扣下扳机之后，子弹射出来会打中那个人会死亡，那个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想象嘛，对不对？因为它还没发生嘛。所以有些老师呢他说故意的知就是想象一个能够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啊，那有些老师是用认识一个能够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 好，这是这个故意的认识或是想象，认识到一个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这里的构成要件当然指的是我们刑法分则那些犯罪类型的那个要件嘛，所规范的一个事实啊。好，这个是有关故意的一个认知啊。以杀人罪为例，就是说行为人呢，在行为当时他要认识什么呢？他认识到扣了扳机之后，那就有一个人死了。好，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他想象的事实是不是出现之后，那个是构成要件会规范的，那就是一个所谓的构成犯罪的一个事实啦。好，好，这是有关故意的知。那这里有两个部分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我们说故意的认知啊，或是想象，要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是指什么时间点的认知，是什么时间点的想象啊？我们说故意啊，是行为时的故意。行为呢是故意下的行为，也就是故意的那个主观的认知或者想象，要跟客观的行为并存在同个时间点，这个我们称为同时性原则啊。所以等于说他认识的这个时间点啊，认识的时间点，我们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同时性原则，是指什么时候的认识呢？当然是指行为时的一个认识或行为时的一个想象啊。啊，所以我们说故意是行为时的故意啊。那这里呢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其实有时候行为跟结果事实上它只有一点点的差别，可是观念就差非常多了。它是什么时候的认识？行为时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今天某甲呢，他脑袋中所想的是扣了扳机之后对方就死了，于是呢，他当时呢，扣扳机当时想的是，扣了扳机之后对方就死了。如果我今天把扣扳机那个点当行为时的话，我说扣扳机之后他就死了，代表扣扳机当时是不是这样想法？那我用一个慢动作来表示，扣了扳机之后子弹飞出去，飞到被害人身体，假设中间要过了十秒，跑到第三秒的时候，假心里想说，我不想让被害人死，我不想让被害人死，这个会不会影响他故意的构成啊？不会，因为故意是指什么时候的故意？是指行为时的故意，而不是指结果发生时的故意，也不是指构成要件实现时的故意，而是指什么时候的故意？被我们认定为行为时的那个点，当时的主观想法叫做故意的认知啊。有时候行为跟构成要件实现可能只有差一点点时间，例如说你往人家太阳穴扣下去之后，那个人立刻就死了，对不对？可是我讲的故意还是什么时候的故意？是行为时的故意，而不是指结果发生时的故意，不是指构成要件实现时的故意。好，再举一个例子，某甲呢基于一个杀人的计划跑到某乙他家，那他要怎么样杀乙呢？他知道现在是凌晨三点，乙一定在熟睡当中，好，不太容易被惊醒，所以甲很放心的呢，跑到乙他家的厨房啊，然后呢，先把他家的窗户全部把它关起来之后，跑到乙他家的厨房，把瓦斯打开，把瓦斯打开，然后甲拿起他的美工刀把瓦斯管怎么样切断，好，切断他就离开了。请问故意是指什么时候的故意啊？是指行为时的故意。如果我们认为这里的行为时是指说，把那个瓦斯管切断那个时间点是行为时，或者是瓦斯打开那点行为时，请问他当时怎么想？随着时间的到来，这一个瓦斯呢，哦，这个弥漫在这个乙的他家，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乙就死了。啊，哦，当然了，因为乙他家是个豪宅啦，瓦斯留了三个小时之后，浓度才让乙死。可是那是早上六点的时候你才死的啊，可是没有关系，我们的故意不是指他早上六点死的那时候故意，可能乙死亡那时候是早上六点，甲可能在外面玩耍，他自己在睡觉，那都不影响。重点他是什么时候才是这里我们行为时的故意，就是在开瓦斯那时候，或是把瓦斯管切断那个时候，他主观上的想象的内容是一个能够跟构成要件吻合的一个内容啊。这是一个构成犯罪事实的一种想象啊。那表达的方式，你可以说认识到跟构成要件的事实，或是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你可以说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哎，什么叫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这一句话代表的是，我是以行为主观的想象当成判断的背景事实。我把那个构成要件，我要探讨那个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判断的标准，符合的话，它就有故意的什么？知了嘛，所以我们说想象一个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者是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都可以啦。哦，像我们的黄龙杰老师书本上就讲很白话，想象什么呢？哦，他说所谓的刑法的故意， 就是行为人在行为当时脑袋中播放着犯罪过程的录影带，哦，是这样，就是说他在行为当时他脑袋中播放着犯罪过程的录影带，哦，他想象的那个内容的情节是可以符合那个犯罪类型的构成要件，这个时候他就有故意的知，哦，这个原则呢，哦，这个原则，啊，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啊，对应原则啦。什么叫对应原则呢？就是我上次画的那个图有没有？主观构成要件的故意跟客观构成要件，它的认识范围是它的范围是一样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什么样的要素？主观构成要件的故意就是要认识到跟这个要素有关的事实，所以我们叫对应原则嘛。好，所以我们说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或者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它就符合了故意的知的概念，这是对应原则。所以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根本对于刑法分则那个犯罪类型有多少个要素你不清楚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探讨说今天行为人有没有那个罪的故意。如果刑法分则的那个犯罪类型，假设它条文呢有 A 加 B 加 C 三个要素，那请问它的故意要认识的一个范围就是能够符合 A 加 B 加 C 这三个要素有关的事实吗？如果有 A、B、C、D 四个要素，它要认识的就是跟 A、B、C、D 四个要素有关的事实吗？因为 A、B、C、D 这四个要素组成了立法者所要认为的一个法益侵害的内容嘛，所以行为想象的这些要素的事实就是一个法益侵害内容的一个认知嘛，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称为对应原则。好，所以你可以，你不一定要记这个名称，但是你要记这个判断方法，就是想象一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或是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好，那判断的方法就是以行为人主观的想法当成判断的背景。你不要再问我说行为主观上的想法从何而来，那不是我们刑法的问题，那是诉讼法的证据问题。检察官总是要有很多的证据来推论一个人主观上怎么想，对不对？可是那永远是证据问题。当我们确认行为主观上的想法之后，刑法的标准很简单，把行为想象的事实当成判断的背景，把我们要讨论的那个犯罪类型的刑法分则那个客观构成要件作为判断的标准，符合的话它就有故意的认知了。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哦，看各位对这个部分呢，清不清楚。有一天呢，某甲呢，他收到了这个检察官发给他的传票，上面写被告某甲因为什么案由啊，那某月某月某日要来法庭啊，来这个地检署。那检察官就传他来了，检察官当天问某甲很多内容，结果呢，这个某甲啊在回答的时候，其实都是满口胡言。他回答呢，边在想说，糟糕，如果被检察官发现了，检察官他一定会追究我伪证罪的一个刑责。甲当时就这样想，请问他到底有没有伪证罪的故意啊？他有没有伪证罪的故意啊？有没有？好，当然了，我现在先不问各位客观构成要件，因为客观构成要件大家都知道怎么检讨了。我只问他有没有伪证罪的故意啊？其实这里检讨主观跟检讨客观是一样的，因为标准都一样嘛。什么叫伪证的故意？行为人陈述当时的想法符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某甲陈述当时讲了很多谎话，对不对？他会不会符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有符合吗？他完全不符合啊。虽然他有讲谎话的故意，但他绝对没有刑法伪证的故意。因为刑法的伪证构成要件是什么？证人、鉴定人同意，证人、鉴定人同意，好，虚伪陈述，当然还要有公前或公后拒绝啦。那当然，公前公后拒绝是什么性质的要素，这可以再检讨。最起码我们知道的是，证人、鉴定人同意，虚伪陈述，对不对？请问某甲他说的那张传票叫做什么？被告。检察官问他的时候也说，某某某，你是被告，你可以保持缄默，如何如何如何。但现在被告一直在讲谎话，他有没有符合证人、鉴定人同意虚伪陈述？他的想象并不符合证人、鉴定人同意虚伪陈述，因为他既不是证人，也不是鉴定人，也不是同意，对不对？虽然他有虚伪陈述，但是他不符合证人、鉴定人同意这个要素嘛，是不是这样子？因此他的想象不具备刑法伪证罪的故意，他是有说谎话的故意，但是他没有嘛，他没有刑法伪证罪的故意。用一个更白话、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嘴巴很渴，我就拿这杯水起来喝，对不对？ 请问我有没有刑法的犯罪故意啊？我喝这杯水绝对是我故意喝这杯水啊，我不会不小心喝这杯水，对不对？可是我喝这杯水的意思啊，主观上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刑法的故意啊？当然不是啊，因为什么叫刑法故意？想象的内容符合构成要件，我喝这杯水的事实并没有被刑法分成任何一个犯罪类型所规范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想象，我的认知就不是一个法益侵害内容的认知嘛，当然就不具备刑法的一个什么故意嘛，这样了解吗？哦，不要把我们生活上所讲的故意跟刑法的故意混为一谈啊。好，再举个例子啊，跟我们上次讲客观规则也有关的。这个某甲呢，哈，为了让自己减少这个奋斗三十年啊，那他想要把他的这个已经认识十几年、已经谈及要论及婚嫁的女友把她抛弃，结果他用了一个蛮怪异的方法，就上次我讲，每天约她出去散步，很希望有一天被雷打到，结果他锲而不舍呢，做了好几十次，终于有一次呢，啊，这个他的女朋友真的就被雷打到死了。请问他约他女朋友出去散步，当时天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他脑中只想最好快点被雷打死，最好快点被雷打死，结果真的被打死了。请问他有没有刑法的杀人故意啊？有没有刑法的杀人故意？有还是没有？啊，有吗？如果有的话，上次我讲的好像都大家都没吸收嘛，对不对？什么叫做？我们先不要讲客观，我们先讲主观嘛，啊，有没有刑法故意？什么叫故意？想象的内容符合构成要件。想象的内容符合过程要件，假怎么想？假想的是，我约我女朋友出去散步，现在正在下雨打雷，我希望她被雷打死。请问她想象的内容会符合构成要件吗？客观跟主观是一样的标准吗？想象内容符合构成要件吗？想象的内容死亡结果出现的是没错，想象的内容有条件因果关系是没错，可是想象的内容不符合结果规则，因为这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事实嘛。我们上次不是说这是个容许风险的事实吗？对不对？他想象的内容是一个容许风险的内容，欸，你从客观构成要件来检讨也是一样啊。这个死亡结果出现了有因果关系，可是哪个要素根本不会具备？结果规则这个要素不会具备，因为带女朋友出去散步被雷打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容许风险。既然他这个事实客观面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事实，他主观面的想象就是一个容许风险事实的想象。什么叫做刑法的故意？对于立法者所要规范的那一个法益侵害内容的一个认知跟意欲，可是这个事实就不是立法者要谴责的一个法益侵害的内容，因为它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一个事实的内容嘛，因为它不会是一个犯罪事实嘛。你要知道故意哦，是先要有认知啊，认知什么？认知一个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故意不是希望，欸，我很希望一个人死，那叫抑郁啊，是不是？但是是想象下的希望啊，要先符合故意的认知啊，才有所谓的希望的问题，对不对？我今天老实讲，我好希望一个人死，他也不叫做刑法上的杀人故意啊，因为我想象的内容不会是立法者所要规范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一个内容嘛。故意是认知下的一个意欲，就是意欲要建立在先有刑法上要规范的那个认知嘛，哦，是这样，而不是单纯的很希望一个人死。我上次还有举个例子，某甲呢帮他爸爸呢安排这个国外旅游，每次都安排这种失事率最高的一个飞机，然后地点呢治安最差，希望他爸爸有一次在旅游过程中死掉，就也弄了好多次，他爸有一次就真的死了。好，请问他有没有杀人故意啊？没有，他很希望他是爸爸死没错，可是故意不是一个单纯的希望，是认知下的一个意欲，他想象的内容根本是一个什么内容？容许风险的一个内容，因为它一样是一个容许风险。所以你看有些书本上的老师写的比较简洁一点，像我们林东旺老师他这样写，他说什么叫刑法的故意呢？对于一个法律所不容许风险的事实的认知，才可能有刑法上的故意。对于一个法律所不容许风险的事实的认知，因为如果这个事实是一个容许风险事实的话，根本不会是一个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对不对？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一定是一个制造法律所不容许风险的一个事实啊。好，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描述了，就是说 立法者所立的一个犯罪构成的要件的内容，那个行为本身一定是具有一个法益侵害的风险出来啦，或者这样，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容许风险的话，它根本不是我们立法者要规范的一个那个犯罪的一个内容嘛，这样了解吗？好，好，总而言之，故意呢就是一个想象哦，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好、哦，或认识到这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好，这有这两个原则，好、哦，一个是行为时的认知，而且认知的内容是跟构成要件有关的内容，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同时性原则跟什么对应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故意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同时性原则，就是行为时的故意嘛。你不要去找行为前，也不要找行为后，你要找行为时。但是就涉及到这个行为时要怎么认定。其实这个行为时主要重点就是在，因为我们刑法原则上是从未遂开始处罚，阴谋跟预备很少，那很例外嘛。所以那个时候行为时原则上是指着手时啦。哦，好，那行为前的一个想法，其实应该只不过是一个犯罪计划，尤其是可能是你纯粹主观上的一种想法，原则上刑法可能不处罚啊。例如说，某甲心里想，我下个礼拜要把我的仇人杀死，这样的想法还不具备刑法故意的一个概念，因为刑法所讲的一个要处罚的一个内容，绝对是一个主观上的想法显现于外，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故意是指行为时的故意，故意是依附在构成要件行为上面。行为前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犯罪计划，好，所以我们说事前故意不是故意，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的犯罪计划。事后故意也不是故意，因为我们故意是指行为当时的故意，好，行为时有一个侵害法益的认知才叫故意，行为后才有这种想法，那已经不是你可以改变控制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讲的开车的时候，他正在想一件事情，结果呢猛然抬头一看，刚好有人呢从他车前经过，他紧急踩刹车，车子还是刹不住，撞到了那个人。好，他很慌张也很懊悔的下车，哦，可是已死了。可是甲下车一看，反而呢开始高兴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想，哎，这个乙原来是我已经过两个礼拜要去杀的那个人。好，他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个内容加以确认或认可，也不会是刑法上的故意，因为刑法上的故意是指什么时候的故意？行为时的故意。所以我们说，事前故意、被故意、事后故意也不是故意，行为时的故意才是我们刑法的故意。故意是依附在构成要件行为上面，而且他认识想象的内容，叫做对应原则，就是要对应于这里的构成要件啊。好，接着我们再讲比较深入的一个部分，我们说故意呢要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要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哈。那要注意到哈，这里所谓想象的事实符合构成要件，或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啊，如果这个构成要件是一个规范性构成要件，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话啊，我们通说呢哈，有一种讲法。单纯认识到自然事实还不够，还要认识到所谓事实的社会意义。要认识到事实的社会意义，啊，也就是说要认识到这个构成要件在一般社会评价上的一个意义啦。比如说啦，我们举一个侮辱罪的一个故意，常常我们说某甲讲一句脏话。这个内容对别人讲一句脏话，客观上是一个公然侮辱或是一个侮辱的一个内容。那某甲有没有认识到他讲这句脏话？他也有认识到他讲这句脏话，可是可不可以说他就有侮辱罪的一个故意呢？侮辱的一个概念，其实它是具有一个比较价值判断的一个概念，因为呢，其实侮辱的重点是在影响名誉，就是在贬低人家的人格，给人家难堪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认识到你客观上的自然事实，你未必有一个贬低人家人格、影响人家名誉这样的一个认知嘛，所以我们说，哎，像侮辱罪这样的一个这个要素啊，你对于单纯的自然事实的认知还不够，你还要认识到事实的社会意义，你要有一个贬低人家人格的想法，哦，单纯的只是认识到你讲一句三字经未必有一个侮辱罪的故意。例如说甲跟乙在对话过程中呢，哦，我们看到这五分钟之内讲了20句三字经， 好，可是实际上乙都没有感觉到他有受到什么样的难堪的情节，因为他也知道甲其实是把甲三字经当成他对话的连接词，因为他如果没有讲那句三字经的话，他嘴巴会打结，或是这样子哦。好，有些人讲话就是这样子啊，他可能三五句话就要带一个脏字，他觉得说讲起来才会很爽啊，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呢，这时候他讲那一个内容的时候，他显然没有一个贬低人家人格的一个想法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单纯认识到那个自然事实还不够，要认识到事实的社会意义。即使客观面那个事实的社会意义可能是相对人所了解的，可是主观上行为呢未必能够了解。好，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碰过的一个案例还蛮有趣的哈。那一审呢，当然是这个我替我的当事人辩护啊，他无罪哈。可是二审呢哈，马上改判有罪，就立刻确定，哦，是这样子啊。它是一个有关这个侮辱的一个案子，一个小案子哦，可能只是需要判罚金的案子。可是呢，两个女人呢，争得你死我活的，哦，是这样。有一天呢，我的当事人跟他的认识的一个人讲说：“你这么爱钱呢，不如去赚。”哦，是这样子哦。结果那个乙呢，很生气，就告诉检察官说：“那个甲跟他讲说，你这么爱钱，不如去赚。”哦，这样，那检察官就起诉某甲公然侮辱。哦，因为他说那个赚那个字用闽南语讲比他爱情不如比坦啊，哦，是这样子，他的那个赚那个字就叫女生呢去当应召女郎的意思啦，哦，是这样，所以他起诉他这个公然侮辱，哦，是这样。那当然检察官这样认知嘛，那我有的当事人辩护嘛，就讲说当时他们会对话，当时的这两个女生对话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他们之间的互动跟恩恩怨怨，所以他讲那句话其实只是说，你不要老是呢跟我要钱，你要钱应该靠你的努力去赚才对啊，是这样。结果呢，哦，法官也接受了，法官也接受，他认为说这有可能有很多情况，他讲内心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一审就判无罪。二审啊，检察官当然就上诉嘛，对不对？结果二审呢出现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那一个讲有一个证人哦，讲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内容，哎，真的跑出一个证人来哦，就说那是一个第三者。那法官呢就说，既然有证人来，我们就听听他怎么讲啊，哦。就法官就是检察官问那个二审的检察官问那证人说，哎，你当天听了什么？结果那个证人讲说，我当天听到哈，哦，这个被告哈，哦，对那个女生讲说，你那么爱钱不如去赚啊，哦，那还有没听到什么？哎，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个证人讲说，我还听到另外一句，法官、检察官都很好奇，听到什么？我也很好奇啊，好，哦，是这样。结果他下一句就让他震惊了，就立刻改判有罪啦。他下一句是说，那个证人讲说，我看你的年纪也赚没有啦，好，哦，是这样。那法官就很惊觉说，哎，为什么今天你前面讲说你那么爱钱不如去赚，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善意说，哎，你要不要好好靠你的努力去赚钱，为什么那个赚钱会跟你的年纪扯上关系，是不是跟姿色有关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说，你看你的年纪也赚没有了，是这样子。所以法官呢就是推论说，显然前面那一句话的那个赚那个字哈，事实上呢，哈，就是一般可能闽南语里面一个俚语，就是说好像让人家去做那个应召女郎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二审呢就怎么样，撤销改判有罪，立刻确定。为什么？这是二审定谳的一个案子嘛，啊，是这样子哈，啊，一审无罪，二审改判有罪，这最高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尤其是二审判决确定的话，那就会很小心啊。好，可是呢，这个证词从以前到现在都没出现过，到二审才出现这个证词。我也很怀疑说那个是不是讲假话，对不对？那我当事人就说，那个人哦，我根本在现场，怎么可能我讲话那个人会听得到？而且那个人事实上可能已经也走了哦。我当时说，那为什么他会忽然这样对你讲这话？他就讲说，因为我先前呢跟他有一个纠纷嘛，哦，然后呢我还有告他，而且他已经被起诉了。哦，那我说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去告他伪证好了，我去告发他伪证，我，哦，告发他伪证，结果呢，他连出庭都不敢出庭，就跑了。这种案子也会跑，哎，你知道吗？被通缉，哎，伪证被通缉啊，哦，是这样。可是没办法，这个人呢，侮辱罪二审一改判，是不是就立刻确定了，对不对？立刻确定了，检察官执行的传票又来了，啊，1000块罚金啊，哦，这样他也是要去缴，啊，他给我的律师费不知道这个多少倍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1000块罚金他的车，因为他是他名声啊，他的名声。他说我就是没有讲这种讲这样，我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哦、好，可是你看法官的认知就不太一样，当然这是证据的问题啦。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只单纯认识到我们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哦，未必有误认故意，就是你对这个事实的社会意义你要所了解，你才有一个贬低人家人格的一个认知啦。好、哦、好，所以如果是。跟是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话，要有一个对于社会意义的一个认知啦。这种对于社会意义的认知呢，其实书本上也有提到，有些老师呢用的比较艰深的名称啊。好、哦，有人说什么叫对于社会意义的认知呢？你可以看一下24C 这边有，它是只要求有一个非专业领域的平行评价的认知，就是法律是一个专业嘛。那什么叫非专业领域的平行评价？就是非法律人的一般认知啦。就是说，你问一个不是念法律人，什么叫侮辱啊？他可能会说侮辱、啊、就贬低人家的意思啦，而是这样子。所以你就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说你对你所做的这个事实，不是只认识到你做这个事实而已。你要认识到说，哎、欸，我做这个事实是要怎么样？是要有一个贬低人家的一个认知。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所谓的侮辱罪的一个认识啦、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要有一个对于社会意义的一个认识、哦、那再举一个可能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呢目前呢我们的法院呢实务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见解，比如说有关这个妨碍性自主罪章的一个故意，就是对于性交的一个故意。我们知道刑法哈、哦，在妨碍性自主罪章有关性交的那个概念呢，已经呢在民国88年之后已经有所修法，以前条文用奸淫，现在用性交，而且大家去看一下，那性交的看样非常的多，不管是男对男、男对女、女对女、女对男都包含在内，而且它的范围涵盖一般我们所谓的狭义性交、口交、肛交全部包含在内。可是如果你今天只认识到那些事实，是不是就应该会有妨碍性自主所讲的性交的一个故意呢？哦，可能也未必啊。假设有一个甲男经过乙男旁边呢，哦，就很讨厌乙男啊，很想抱他一下，就用一把雨伞呢戳乙男肛门一下。好，那请问他有没有妨碍性自主罪章所讲的性交所谓的性交的故意？当然，到底这里算不算强制性交？因为偷袭算不算？条文里面的违反其意愿的一种态样，这一直有争议，但是我们先不管，我只问各位说，如果这个戳他一下肛门已经满足了性交的用器物进入人家肛门，那他也有认知这个事实，他算不算有一个妨碍性的罪章这边所讲性交的故意呢？好，事实上我想的想法是，我只是要让你身体受伤而已啊，我根本没有认为这跟性方面有什么任何的关联性啊，或是我也没有什么样要满足我主观上性欲的一个想法啊。到底我们这里所讲的性交故意，只要认识到客观上的那个事实面就好了，还是要再认识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最起码要跟性方面有所关联。但是这一句话所谓跟性方面有所关联是一个不清楚的想法，我们实务上他就不是用这样用，他说要认识到什么，要有一个满足性欲的一个想法。如果你没有一个满足性欲的想法的话，这也不会构成所谓的妨碍性自主罪章的一个故意啦。好、哦，他不是认为只认识到单纯的事实就够了啊、哦，他还要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认知啊、哦。这个是我们实务上对于妨碍性自主罪章的性交故意哦，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当然也有人批评啊，他说为什么今天一定要以满足性欲为他的要件？其实这个要从一个案例说起，这也是我处理过的一个案例啊。有三个男生啊，三男啊，跟一女，这四个人，把一个假设我们说 A 男约到这个五星级饭店去，然后呢，啊，这个压制他之后，用这个竹竿哦，啊，去戳 A 男的这个肛门，就这样子。好，那手模当然就是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生是一个妈妈，年纪蛮大妈妈。她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跟 A 男都认识，啊，而且这个 A 男呢，还是她女儿 的前男友，哦，是这样，他认为他女儿的前男友糟蹋他女儿啦，哦，是这样，所以他就找了这些人对着 A 男做这些动作。那当然，那这三个人，哦，跟 A 男也是朋友，他们认为只是教训教训他，因为他每年都是同个都是同个大学同学，只是暑假回来台湾玩啊，他们都是这个华裔美国人啊，其实看起来就是跟我们一样啊，只是呢，可能是在美国念书，然后有拿绿卡，或是这样，然后就发生在台湾，他们都认为没什么，所以当被害人报警的时候，这个警察逮捕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震惊，哦，是这样子。当然呢，这个一审哦，这四个人被判刑法222条第一项第一款，两人以上共同强制性交，哦，这两人以上共同强制性交，就是我们修法前所讲的轮奸罪啊，好，哦，是啊，现在叫两人以上共同强制性交，哦，但每个人看片说，我们这样算强制性交啊，他们也蛮压抑的啊，好，哦，是这样。可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恶劣的一个行为嘛，哦，那这个一审呢都被判蛮重的，哦，被判9年、10年、11年，因为这个罪就7年开始起跳嘛，哦，那一审就被判什么重？那二审呢？我处理这个案子，我二审开始处理这个案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很清楚嘛，哦，所以就是跟法官做一个法律上的论述了。我那时候是这样讲，我是说，其实也不管对错了哈，哦，就是说我们的刑法哈，哦，除了性交犯罪以外，还有猥亵犯罪，对不对？我们的猥亵犯罪，我们实务上的定义是说什么叫猥亵呢？客观上足以刺激性欲，主观上要满足性欲而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嘛。那么强制性交罪作为比强制猥亵罪更重的不法类型，显然强制猥亵罪都以满足性欲为要件，那强制性交罪当然更要以满足性欲为要件，这叫举轻以明重嘛，哦，那当然呢，法官呢当时他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法官那时候就说这样子哦，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但是他给了一个方向，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考虑跟被害人和解呢，哦，是这样子，哦，好，那当然呢，哦，精明的人听到这句话就代表他们有救了，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个连夜也要赶去跟被害人和解啊，哦，所以全部都跟他和解了，哦，被害人也表达不再追究了，就是这样子，哦，不再追究。法官呢，二审呢把一审撤销改判，221第一项第一款全部判无罪，改判什么？改判妨害自由罪、伤害罪，哦，是这样子。好，那就只有判10个月啊，12个月这样。那，啊，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被羁押啦，哦，所以啊，当然就可以怎么样折抵嘛，哦，就这样子。好，那个是我们在法院呢，哈，哦，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刚开始出现了一两次有关啊，哦，强制性交罪，他认为要以满足性欲为这个认知，哦，满足性欲的认知呢为他的一个这个主观要件的这几个判决啦，啊，哦，那最高法院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这个案子就这样就确定了，哦，后来我们有看到陆陆续的判决就是要以这个为要件，哦，当然呢，哦，这个有些老师会认为说干嘛要以满足性欲为要件，今天妨害性自主罪不就是影响对方的性自主的自由，至于主观上行为有没有满足性欲应该跟法益侵害没什么关系吧，哦，是这样。当然这一句话当然也有一面之理啦，哦，可是因为性犯罪的特征，哦，除了从被害人的性自主的自由来考量以外，其实行为人他的特征就是在于说他要满足性欲啊，可是事实上你要知道每个人满足性的方法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啦，哦，重点是你怎么样去证明他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是要满足他的性欲，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可是呢，哦，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刑法的一个标准嘛，认定很困难那是证据的问题啦，哦，那目前最起码实务上的标准就是这样，就是说妨害性自主罪主观上要有个满足性欲的一个想法，至于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有个满足性欲的想法那是另外一件事，哦，好，我主要这两个单纯认识到客观上的所作所为的事实也未必有刑法上故意的认知，哦，好，这是有关故意的是啊，哦，那最后呢再跟各位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罪是个结果犯，当然是要认识到跟结果有关的事实，而且要认识到跟因果规则有关的事实，不需要认识到法律概念，是要认识到符合这个法律概念的事实嘛，哦，好，那如果今天是一个这个具体危险犯的话，当然就要认识到跟具体危险有关的事实，好，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那我上次有在讲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提到过说，依照通书的概念，抽象危险犯因为它的构成要件并没有以危险状态作为要素，所以故意是不是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内容就可以了嘛？那具体危险犯，因为它是有以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你的故意是不是还要认识到跟危险状态有关的事实？这上次我们之前在讲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都讲过，各位要去复习一下。但是我也有举一两个例子，记不记得我举那两个例子？某甲趁某乙全家出国之际放火烧他家，还有一个例子是那个某一个国家发生的那个禽流感，对不对？那我们国家就禁止那个东西进口。我们上次是不是有提到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发现，如果这个罪是抽象危险犯，那客观上的事实都符合了，可是实际上呢，说真的，客观上没有什么危险。其实行为主观上也没有一个让人家损害的一个认知，那到底这个时候还会不会构成抽象危险犯呢？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说，如果抽象危险犯跟实际状况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有两种解决的方式，一种就是把抽象危险犯用具体危险犯的审查模式，允许呢提出证明说本案客观上没有危险，否定客观构成要件盖当。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从哪里切入，故意嘛，像黄龙坚老师就是从故意这边切入，他认为不管他叫行为犯、结果犯、实害犯、危险犯，他的故意都要有什么实害认知嘛。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啊。好，所以呢，在这个二至四七页这边呢，有关这个第四点啊，第四点，我这边就有一段这个有关故意的知，依照这个对应原则或对证原则的一个内容。他在结果犯或实害犯或者是具体危险犯才需要认识到这个损害或危险的结果，抽象危险犯不用。但是呢，我们黄坚老师的标准呢就不太一样了啊，各位这个参考一下。好，这是有关故意的一个认知啊。好，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考试有时候不会考这么细，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的啊？最重要我觉得不外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对应原则，就是说怎么样判断行为人有刑法上故意的认知呢？他的想象的内容要符合构成要件，这时候他才有故意的认知啦。所以我刚才才讲说，如果他想象的内容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事实，他没有刑法上的一个故意嘛。好，这个部分你要特别注意，我觉得这点最重要。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几个其实这个以前国考大家都已经考到这个考到烂掉，很频繁的一个争议啦。故意的认知呢，除了认知到事实以外，他这个认知呢，要不要有规范的认？应该要不要有法律的认知啊？要不要法律认知？也就是说，你要不要认识到你是抵触法律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有一个不法意识啊？认识到法律不外是认识到你是触法的嘛？我这个行为呢是抵触法律的要不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不法意识算不算故意认知的一个范围之内？好，那当然呢，我们通说认为不是啦。其实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故意说，一种叫做罪责说。那我们通说所采取的呢是罪责说。那什么叫故意说呢？提一下，故意说就是这个结构，不法意识是故意认知的一部分，没有了不法意识就没有了故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我没有抵触法律，那我们就说他不叫做有刑法的故意，这种叫做故意说，把不法意识放在故意里面来检讨。好，那但是呢，如果把不法意识放在故意里面来检讨的话，因为大部分民众呢都是不太了解法律的，这样有可能呢会让行为人呢就因此欠缺了刑法的故意，反而会弱化了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所以呢，通俗的讲法是说，不法意识虽然是刑法上犯罪一个要考虑的要件，但是它不是故意的要件，它应该是跟罪责有关的一个要件。我们目前的结构就是这样子。这个罪责说是这样构成要件这里要探讨故意就是我们刚才的结构。那 不法意识呢是放在罪责里面检讨，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跟各位讲过的，不法意识并非故意的要素，没有了不法意识啊，没有了不法意识依然可以有故意，只是会影响罪责而已。例如说今天某甲啊，他知道他杀了一只非常稀少的动物叫台湾黑熊，但是呢他不知道中华民国有野生动物保育法这个法律。好，虽然他有一个捕杀保育类野生动物的故意，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触法的认知。好，这时候还是有故意，只不过呢影响他的罪责。怎么影响呢？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大部分都是减轻罪责，就是减刑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欠缺不法意识，是完全无法避免，完全无法避免，没有可能会有一个，不可能会有一个触法的一种想法出来，这种情况可以达到阻却罪责，阻却罪责就无罪了啊。这是所谓的罪责说了啊，这是目前通说的一个看法。我们刑法十六条这次修法就是采罪责说，刑法十六条就在规范这个问题。啊，除有正当理由无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免除刑事责任，当然情节可以减轻其刑。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认为说我没有触法，原则上只是减刑，除非呢啊，这个欠缺不法意识是无法避免的，这时候最多可以达到阻却罪责啊。但是啊，在司法实务上啊，欠缺不法意识是无法避免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大部分都会说，你稍微问一下可能会知道啊，这个包装杂志还蛮常写，你是都没看电视没看报纸啦、啊、哦，好，所以呢可能要被认为说完全无法避免，可能呢这个不容易啦、啊、这是目前我们刑法有关不法意识啊、哦、有故意说跟罪责说。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有关不法意识的一个定位主要的方向，就是把它放在故意里面，还是把它跟故意脱钩嘛，对不对？那我们原则上是采罪责说啦、哦、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有其他比较细部的学说，尤其是、哦、我们刑法典以外是不是也有很多刑事责任的规定，像我们有证券交易法，我们有这个期货交易法，有很多法律、哦、它都有刑责的规定，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抵触法律的。那种情形，如果依照刑法的标准，目前罪责所有标准都是依然构成故意犯，最多只是减刑，对不对？会不会太严苛了啊？因为当一个人他内心没有一个触法的认知的时候，你很难叫他不要去做这个行为嘛。那到底要把不法意识放在故意里面比较合理，还是把不法意识跟故意脱钩放在罪责里面？那我们通说选择是罪责说。可是如果碰到一些刑法典以外那些刑事法律的话，有些老师可能会比较倾向才故意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书本上写的比较详细的这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啊，他们称为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一种说法叫做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啊，这个我后面也会提到了，只是你可以有一种叫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意思是什么？如果这个犯罪是个自然犯的话，那就采罪责说；如果是个法定犯的话，就采故意说。因为他所谓的法定犯是说，有一些被认定为犯罪的一种类型啊、哦，被认定为犯罪的一种那种太阳，它其实并不是基于伦理上的一种违反，只是因为国家可能为了某些政策管制的一些考量，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犯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说应该要把不法意识放在故意里面，也就是你要有触法的认知啊。其实你念法律系也未必知道说有这么多刑事责任。假设你家呢做小生意很忙，对不对？今天刚好缺人手，好，有一个人呢上来应征，你看起来就知道他一定是那个大陆人士啊。或许你问他，他说只是来探亲一下子，但是呢没事，他愿意帮你打工一个礼拜。好，结果呢你就雇佣他了，这个会被检察官起诉哎、欸，因为我们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不对？它就有规定，未经许可雇佣大陆人士，它是刑事责任哎、欸，它是这样子。好，它是刑事责任，当然了，这个有一点差别待遇。如果你是未经许可雇佣那个大陆以外的人士，例如说雇佣菲律宾这个劳工，雇佣 太极劳工、越级劳工，第一次行政法而已，第二次才刑法。可是如果是大陆人士，第一次就刑法啊，那我们对大陆人士比较切身恐惧啊。那当然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法律呢要有这样的差别处理？其实以前呢，未经许可雇佣那个外籍劳工呢，其实也是怎么样，也是刑法啊，只是在好几年前有修法。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呢上，现在很多谈话性节目一大堆，对不对？然后女艺人啊等等，就上谈话性节目，他讲说啊，我家有外佣啊等等，讲了之后就很麻烦啊，是不是这样的？讲了之后，人家说你家为什么能够有外佣，这么容易雇佣吗？我们台湾呢，你要能够请一个外籍的帮佣照顾，可能你家要有老人啊，瘫痪在床上啊，对不对？或者是小孩子呢，可能一次要生四个啊，是不是这样子？分数才够啊，否则的话怎么有办法能够雇佣到？所以他都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但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一些用很特殊的一个方法啦、哦、我想大家电视上报纸上看多了、哦、也听多了，很多都是假结婚进来的嘛、哦、或是假结婚进来的，或者是用其他方法进来的。好，这个是这个有关不法意识、哦、就是说我们通说是采罪责说，但是呢有些老师写的比较详细的，可能会针对刑法典以外的某些犯罪类型，因为他被定为犯罪，可能也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或这个或者是立法者的其他的一种考量嘛，所以把它当成犯罪。这个时候，有些老师就强调，应该把不法意识放在故意里面，这样才合理的。好，是这样。好，这个有所谓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各位可以先自己补充一下，后面也会提到。好，接着呢，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要素啊、哦，故意呢，除了认知以外呢，还要有这个意欲嘛，啊、哦，我们现在已经把知讲完了，我们说还要有意欲。这个意欲呢，如果从我们刑法十三条第一项跟第二项来看，是铁定要的啊、哦，因为如果你把法条的要件视而不见的话，那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嘛，啊、哦，所以呢，条文说明知病有意欲使其发生，预先其发生不违背本意，都要。要求有意欲啊，那从十三条第一项跟第二项来看，大家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意欲不需要非常强烈，只要不违背本意，就已经满足刑法意欲的底线了嘛，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是只是不违背本意，你有很强烈的希望，当然更是有意欲，这不用讲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这里所谓的意欲，我们只要找出那个界限就好了，就是说。什么样只要能够讲到有刑法上意欲的下限，就是说不违背本意的这种意欲，这样就够了，哦，是这样子。好，不用去证明一个要强烈的希望啊，只要有不违背本意的意欲，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意欲这个要素嘛？好，这是我们刑法，我想在处理这个故意犯罪的问题上，你的基本观念就是说，我只要能够证明到一个人有不违背本意的意欲，那就够了。好，那在我们目前呢，从法条的规定来看。意欲一定是要的，没有任何的解释空间。可是呢，我们呢先跳开我们的条文啊，我们先讲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学理上有讨论一个问题啊，意欲该不该是故意里面的一个要件？那其实，在我们国内没有解释的空间。我们立法者已经告诉我们，意欲就是故意里面的要件，因为它已经写在法条里面了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德国刑法它对于故意哦没有定义，德国刑法它没有对故意的定义。德国刑法哦虽然有一个故意的条文，可是它是用反面的描述方法。德国刑法条文是说，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欠缺认知的话，主却故意。它用反面描述说，没有认知的话。主却故意，可是他并没有说有认知就叫做有故意嘛，对不对？因此呢，他们国内就有很大的争议，故意到底它的要素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们国内是两个要素，认知跟意欲嘛。可是呢，在学理上呢，他们就争执很激烈，意欲到底是不是故意的要素？故意是不是只要一个要素，认知就好了？还是故意要两个要素，认知跟意欲啊？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个学理上的问题，意欲到底是不是故意的要素呢？在我们国内这种问题啊、哦，这个距离现在五六十年前的书本都已经有提到这个问题了。有两种学说，一种是这个否定意欲是故意的要素，这种否定说啊，我们可以称为叫做认识主义啊，有人称为认识主义啊，又可以称为意欲要素是无用的，就是不需要有意欲了啊，就是只要有认识就够了嘛，所以叫认识主义嘛。 另外就是肯定抑郁是故意的要素，可以说是肯定说啦，在我们国内有人称为希望主义啊，或称为容忍主义啊，啊，也就是说故意除了认知以外还要有抑郁啊。那在我们目前的我们的立法之前呢，才来这种说法，抑郁是故意的一个要素嘛。但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抑郁不应该是故意的要素，故意只要有一个认知就好了啊，有一个认知，而且这个认知只要是一个可能性的认知，所以这个所谓认识主义也有人称为可能性理论啊。他说故意只要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认知到有什么样的事实可能会出现也就够了啊。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他已经认知到他这个行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某种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构成要件要规范的法益侵害事实，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是不要做啊，应该是助手不要做啊，怎么可以说今天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已经认知到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只做了之后他现在可以说我不同意他发生，我不希望他发生，这样就没有故意。他说这样反而呢，哦，是对于保护法益呢是一种等于说让步啊，这样并不合理啊。比如说今天砂石车司机他开车闯红灯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斑马线上有人在走了，他认为他这样闯过去是有撞到人的可能性，可是他无论如何呢，他一定要怎么样，及时把这个货送到目的地，他就决定他一定要闯了。可能他在决定在闯的当时，他也认识到有可能撞到人，有可能撞到人，可是呢最后呢真的不幸撞到了。我们大部分这种案例说，虽然他当时有认识到撞到人的可能性，但是他不同意他发生，他不希望他发生，不接受他的发生，最后我们说这三个车司机只有过失致死。好，目前我们的国内的一般想法大家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认识主义说不合理，一个理性的人既然在行为当时认识到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他应该要放弃这个行为，而不应该说选择做这个行为之后又说他不同意他发生，不希望他发生。他认为以内心的某种情绪的反应来决定故意，他认为这是不理性的、不合理的，所以他们认为故意只要一个要素，就是认识主义就够了。好，认识就够了。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内，我们不可能这样解释，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就违反罪刑法的原则。因为我们立法者已经告诉我们说，除了认识以外，还要什么抑郁嘛？好，所以显然我们目前呢，我们是采所谓的容忍主义或希望主义，抑郁这个要素是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说，既然我们要求这个抑郁这个要素，那请问这个抑郁这个要素要怎么样解释它？怎么样才可以认为说，在这个案子里面，抑郁这个要素已经被实现了，而说行为有故意？其实讲这个抑郁到底怎么判断的问题，它其实就涉及到十三条第二项，所谓的不违背本意啊的那个标准在哪里嘛？同时也涉及到十四条第二项它的界限嘛？因为十三条第二项跟十四条第二项，一个叫故意，一个是过失，它的差别主要还是在什么差别？抑郁的一个差别啊。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2-49页这边有一个刑法十三条第二项的，一般称为未必故意或称为间接故意，跟十四条第二项它是有过失，被称为有认识过失的一个差别。我又把这个条文立在这边让各位参考一下。第二项呢是说，十三条第二项是说，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发生不违背本意。十四条第二项呢，它是说，行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预见其能发生而确信其不发生。所以呢，这两个法条主要的差别是不是在后段那个，一个是不违背其本意，一个是确信其不发生。如果被认定是不违背其本意，这个时候就认为还是有抑郁，而可以被解读成故意已经构成了。可是如果被解释成确信其不发生的话，这个时候就代表抑郁是没有的，只是在过失的范围而已。好，所以其实抑郁的这个下限啊，就是过失的上限，两个就是一线之隔。那怎么判断呢？下面呢，我们这个有整理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文章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最起码列出有七种看法了，七八种看法。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抑郁这里这个界限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从第一种开始讲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举一两个例子可以对照看一下，例如说沙子车司机闯红灯，蒙班喇叭把人家撞死的案例。第一种看法叫容忍主义，我们通说就是采取这个容忍主义啊，容忍理论或称为容忍主义啊。所谓容忍理论呢，是指说行为已经认识到犯罪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他已经有知了，而他的内心呢，同意这个事实的发生，不反对这个事实的发生。虽然没有一个强烈的希望，但他内心只要发生没什么大不了，我同意它发生啊。虽然发生不是我的目的所在啊，但是发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同意它发生，我容忍它发生。所以容忍理论又称为同意理论啊，同意它发生，容忍它发生，不反对它的发生，这个时候就叫做故意了。如果他内心是我不同意它发生，我不希望它发生，我不愿意看到它发生，这个时候他认为这就没有抑郁，这顶多是过失的一个范围，是叫容忍理论啊，容忍理论。当然你说到底我怎么样去洞悉一个人内心到底是同意他发生还是不同意他发生，那永远都还是一个证据的推论啊。但是我们这里的标准就是，如果他内心的想法是我同意他发生啊，我不反对他发生啊，发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时候就算故意啊。那如果他认识的是我不同意他发生，我不愿意看到它发生，这个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没有抑郁，他最多只是算什么过失，这叫容忍理论啊，容忍理论。当然呢，没有任何的情状啊，我们其实是难以去推论说一个人到底内心怎么想，所以其实这里最重要还是证据，证据对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推论，往往都是靠什么？往往其实是靠下面那个理论，你知道吗？叫概人性理论。所以我们通说没有采用看法，可是其实这个蛮实用的啦。什么叫概人性理论？就是它涉及到行为概率发生的高低。如果行为人认为啊，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止于一个最低的可能性，而是有高度的概然性，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认定有抑郁。如果认为事实的发生是止于一个最低最低的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认定没有抑郁啊，因为这个发生的概率非常的低嘛，可能就会理解成他认为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啊，是这样。好，那如果他认为说事情发生的概率呢，是蛮高的，有高度的概然性，这个时候就被理解成他是算有什么有抑郁的啦啊，这个是所谓的概然性理论。但是早期啊，对这种讲法之所以不采，就是说那个概率发生的高低啊，其实这里很难去量化嘛，而且行为到底怎么想的啊，其实也不容易确认。可是实际上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学说呢？因为其实法官怎么样去推论，法官怎么样去推论一个人内心有没有抑郁，一定往往跟他所作所为在经验法则上对于结果发生的危险性有很大的关联，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呢是在离岸边3公尺的时候把人家推下去，你如果讲说我并不同意他溺死，我其实不希望他溺死，我还是想要教训他，但是我认为他会自己游到岸边。哎，这种想法不能够被接受。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怎么样，距离岸边500公尺把一个人推下去，你说我认为他会自己游到岸边，那这样好像就有点夸张了，对不对？因为距离岸边2公尺跟距离岸边500公尺，那个危险性事实上是差非常大的嘛，啊、哦，所以呢，这个概然性理论就是以行为认为事实的发生是止于一个比较低的可能性，还是一个比较高度的概然性来决定他是故意还是过失。但这种讲法在早期呢，并没有被接受了啊、哦。好，下面的那个默然理论，默然理论一般都被认为是跟那个容忍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是双胞胎一样啊，因为其实它只不过大概是一种文字的转换啊。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一个内心的情绪。什么叫默然理论呢？就是如他的文艺，如果他对这个事实的发生存在一个非常的这个漠视不在乎的一个态度，这个时候啊、哦，我们说他是故意。如果呢他还是很在乎的，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没有故意啊、哦。他其实是说，如果你欠缺一个人对人家法医关心的一个程度啦，这是这个所谓的默然理论啦、啊、如果你对事实存在不在乎的态度的话，那他就算有故意啦。好，当然呢，今天被告可能可以在旁边，你看我闯红灯啊，虽然开快车，我一直按喇叭、欸、 我怎么按喇叭？我如果是想要撞死，我就不要按喇叭。我按喇叭代表我很在乎啊，是不是？我不同意它发生啊，或是我很在乎啊，是这样子。他认为什么叫你要对这事实发生存在不在乎的态度，这时候你才是具有故意啦，哈。好，这是这个木兰理论啊，木兰理论。另外一个呢叫防火理论，防火理论呢，哈。其实它，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学说，蛮能够帮助法官去做一个主观上的推论。就是说，如果今天行为人虽然已经认识到犯罪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他如果有用一个具体的行动来显现出他有避免结果发生的意愿的话，这是我们说他没有故意。但是如果这个行为并没有做出个具体的行动来显现出他有避免结果发生的意愿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说他有故意。有没有做防火行动啊？例如说你推一个人下水，可是同时又丢个救生圈给他，我们可能会说你只想吓吓他，丢个救生圈给他，你还是有怎么样想要避免他溺死这样的一个意愿吗？这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他真的溺死了，我们说你是一个过失。好，但是呢，如果你在个案中做一个危险行为出来之后，你都没有做出一个防火行动来显现出你有避免结果发生的意愿，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你当成你这样的行为当时就有什么有意欲，就算有故意了。好，这是防火理论。其实这个学说也一定是将来你们当检察官、法官一定会有去思考说，哎，到底行为做了什么？有没有做出一个行为想要避免这个事实的发生？如果你有这样做，可能被认定为故意的几率就算很低了啦，大概就会被倾向认定是一个过失啦，哦。好，这个是这个防火理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最后事实出现了，代表你的防火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当然是无效啊，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有效的话，事实就不会出现啊。所以你的防火行为最后结论是无效啊。可是并不是说你无效就代表你有故意，因为我是说你要做出一个防火行动来显现出你内心有一个避免结果发生的意愿嘛。虽然最后还是发生了，可是我有做出这个行动来显现出我的内心是不希望这个事实出现的，不希望这个结果出现的啊。好，这个是防火理论。那认真理论呢，是指说，把这个行为的危险性当真，很认真的看待这个行为的危险，这个时候就是故意。如果并没有把行为的危险性当真，那就是一个什么非故意，对，都是过失的情况。不过大部分人都说采取这个理论呢不合理，不合理的地方是说，通常哈，一个越冷血的人哦，越没把他的行为当真，危险性当真。他缺少了对别人的法益关怀的一个想法，那反而一个越冷血的人，越不把他的危险性当真，反而变成都不是故意，他认为这不合理啊。例如说，一个习惯每次开车大概10次会有9次抢黄灯、闯红灯的人，然后每一次都超速了好几倍的人，他永远都认为我的驾驶技术非常的高超，对不对？我的车子的性能非常的好。好，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危险性当真嘛，哦，是这样。如果真的他有把他危险性当真的话，你看有些人他开车的那个方式啊，是就是说极度的一个危险哦。想要开快车跟会危险开车是两回事，开快车未必危险啊，哦，像国外有一些这种特殊的道路，他都没有时速的一个限制嘛，对不对？开快车不一定说一定是让大家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是不该快的时候就乱开啊，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那种人就是缺少对别人法益关怀的一个程度啊。那反而是说认真理论说要把危险性当真才有故意。那如果这样的话，这种人都变成是过失了嘛？哦，所以也有被批评嘛。那什么叫决定理论呢？决定理论呢，就是说行为呢可以做这个行为，也可以不做这个行为。可是呢，行为心想，我无论如何都要做，我已经要做这个行为了。他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对不对？可是他心里想，无论如何我都要做这个行为。他认为这已经做成了侵害法益的决定，这时候就算故意了。哎，那如果是这样才这个学说的话，杀人车撞到人，如果他认识到有可能撞到人，他还做，那依照这个学说，就是已经做成了侵害法益的决定，这时候就被认定是一个什么？故意杀人了，哦，好，所以这个理论呢，其实这个比较倾向容易认定为故意啦，哦，好，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标准，那最起码有一个你一定要记得，就通说所讲的容忍理论，同意不同意， 反对不反对，容忍不容忍，来决定故意还是过失啦。好，好，当然了，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个同意不同意，容忍不容忍啊，说真的，它是一个刑法上实体法的标准。你要在个案中去实现它，要去实证它，一定要靠很多情况证据来推论。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像那个黄国理论啊等等，都可以作为考量，或者概然性理论。所以我们的徐秀大法官是说，上面那些理论都可以参考，哦，都可以参考，哦，那个法律所讲的采取的标准，没有说一定要单一标准嘛，因为法条哦，尤其是我们的条文哦。我们不是没有法律依据，我们条文已经给我们一个文意啊。我们条文的标准是什么？不违背其本意，对不对？所以你考试不一定要容忍这两个字，你可以说，到底行为在本案对这个事实的发生有没有不违背其本意的意欲呢？啊，那当然呢，你可以说依照这个题目的事实，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说它有不违背其本意的一个意欲？如果依照徐秀老师看法，你可能可以考虑，行为人的行为危险性非常的高，行为做出这个行为之后，既然没有做任何的避免结果或者避免事实发生的行动，所以我应该会说他有不违背其本意的意欲嘛，哦，所以上面这些标准都可以考虑啊，哦，像你看哦，今天某甲呢，哦，拿刀刺乙，乙倒地，欸，他到底会不会被认定是杀人故意？拿刀刺乙，乙倒地。其实这样的资讯都还不够你判断，对不对？你一定会说，欸，他刺哪里呀，啊？他如果刺脚，他的脚趾头，你大概不会认为说他有故意，因为你认为连认知你可能都没有了，对不对？他根本没有认知到有死亡发生的一个事实。可是如果说他今天呢，去戳他的背部或者颈部，对不对？或许呢，他有一个怎么样？认识到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可是他到底有没有意欲呢？法官还是不是只判断认知？虽然我们知道颈部啊等等可能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让他死亡的意欲呢？法官不是说你只要刺他颈部一定有哦。例如说实务上可能说，某甲当时呢刺某乙颈部一刀，乙倒地之后，并没有再有上前在追杀的动作，或是上前再补一刀两刀的动作，或是这样，法官有可能认定说，这样他可能没有让他死亡的意欲哦，或是这样，他可能认定说他只有伤害故意，死亡只是过失而已，这时候变成是伤害致死，而不是杀人既遂。伤害致死跟杀人既遂，客观要件完全一样，行为跟死亡结果有因果跟规则，一方面可以满足伤害致死的客观要件，也可以满足杀人既遂的客观要件。那到底他是杀人故意，还是伤害的故意、死亡的过失啊？那就一线之隔而已嘛。哦，实务上有常常会讲说，欸，他没有再有追杀的动作，并没有再上前补一刀，或是这样子，所以认定他没有意欲啊。当然，很多都是从他的部位啊等等啊，哦，来看啊。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呢要考虑到很多的一个因素啦，所以我们说这些都可以做一个考量啊。哦，其实啊，标准蛮简单的啦，啊，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说法证据对于主观的一种推论，但是我们这个跟我们实体法无关，那是情况证据的一个运用嘛，怎么样去推论行为主观上有没有一个意欲，或推论行为主观上有没有一个认知嘛，啊，有没有一个事实发生的认知啦，啊。好，这个是在我们前面讲这个意欲这个地方呢，我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啊。好，这是有关这个未必故意这边讲的意欲啊。那如果没有这个意欲的话，那当然呢就没办法构成故意，最多是过失。那有关刑法13、14条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这个过失啊，我们到过失犯的时候再跟各位讲，然后我们再最后再做一个比较就好了。好，那意欲大概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这是有关这个故意的一个标准啊，要认知跟意欲。其实考试哦，最重要是在认知啦。你不能只探讨意欲啊，要认知符合之后，要认知下的希望或认知下的一种容忍，这时候才有刑法上的故意啊。那我觉得这里最重要就是刚才讲的对应原则跟那个同时性原则。好，有关故意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有一些分类的问题，我觉得就比较次要啦，哦，其实国考也很少考这个部分，那往往有时候只是一个 法律上啊，大家常用的一些名词啊，知道是代表什么含义。例如说，故意有关法条的分类，我们有直接故意跟间接故意，就是第一项跟第二项。其实，在国考的时候，你要不要说某甲有某某罪的直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根本不用这样讲。你要说某甲还有某某罪的故意，这样就好了。好，你根本不需要去讲说他是直接故意还是未必故意，因为他都是故意嘛。什么时候你才需要特别去强调他是直接故意？如果我们认为那个罪的主观要件未必故意无法构成，一定要直接故意才会构成的话，这时候你才需要特别强调嘛。什么时候我们刑法分则有把某些犯罪的主观要件限制在直接故意？依照我们通俗的讲法，如果你看到刑法分则哦，最起码你看到刑法分则条文有用明知两个字的，通俗认为那个罪要直接故意。例如说，明知不实的事项登载于职务上所长的公文书，明知不实的事项登载于业务上所这个长的文书，条文是用明知两个字，对不对？那种罪通俗认为就要有直接故意，否则的话原则上你根本不用在考试的时候去特别提到说要有直接故意啦。好，所以这种分类其实这个在国考其实通常不太需要去用到啦，除非那个罪有要求直接故意。那我这里跟各位先补充一下啊，有一些刑分的犯罪啊，刑法分则的犯罪类型，法条没有用明知两字啊，没有写明知两字，可是我们的通说跟实务说那一条限明直接故意，有哪一个罪要特别引各位注意啊？我们刑法的诬告罪，169条诬告罪啊，我们的实务见解啊，从民国20几年开始到现在，我看到了99年的判决，都还是提到刑法的诬告罪要有直接故意啊。最高法院判决就说，要明知是一个虚伪的事实，捏造一个事实，然后去向该管公务员去申告，这个时候才会有诬告罪的故意。法条虽然没有写明知，对不对？可是呢，哈、啊，可是呢，这个地方呢，哈、啊，这个通说跟实务上都要求要有直接故意啊。可能呢，如果说不限于直接故意，只要可能认为是假的，然后去告人家，那我跟你讲，这些常常是告来告去的人，大概几乎每个人都会诬告罪，因为他也认为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呢，我们虽然法律去把诬告罪呢，虽然法条没有写明知哦，可是它限制在一定要什么直接故意，现在直接故意，这是有判例的啦，啊，有判例的，所以我提醒各位参考一下。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还有一种哈、哦，这个德国许多上的分类，因为德国刑法也没有故意的定义，也没有故意的分类嘛。那他们有一种分类跟我们的分类比较不一样，我们只分直接故意跟未必故意，是我们法条的分类，对不对？他们是三分法，他们呢，哦、把故意呢分成这个三大块啊、哦，有所谓的意图故意，然后有直接故意，还有一个未必故意。好，未必故意。好，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的故意范围比我们大，其实跟我们一样嘛，我们只是二分法嘛，我们一个是实施上第一项的直接故意嘛，啊，一个是实施上第二项的这个未必故意或间接故意。好，那他们是三分法啊，他们的范围其实跟我们一样大，因为他们通说也是采同分理论的，但是他们呢分得比较细。好，那我提醒各位，所谓的意图故意啊、哦，它还是我们刑法讲的故意啊、哦。总则讲的故意，它不是刑分的意图啊、哦。我们刑法分则是不是常看到什么意图公行使之用、意图盈利、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所有？这跟我这边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我这边讲的还是属于故意。什么叫故意呢？所谓的故意，还是跟客观构成要件相对应的那个主观面，这才叫故意嘛。好，那什么叫意图故意呢？其实意图故意指的就是目的故意啊，就是你对于你的目的所在的那个故意，是一个意图故意。好，举个例子，例如说今天某甲，这个某甲，他放火烧乙家，他有两个他强烈的一个目的，压到乙死，强烈的希望乙死，这是他目的所在。第二个，即使你没死， 里面是也要让你无家可归，房子一定要烧坏，乙的死跟房子的焚毁都是他的目的之所在。这种故意其实在我们国内会称它叫做直接故意，可是在德国刑法学界会称它叫做意图故意，就是它的目的的故意啊。好，但是摩甲当时放火的时候是晚上三点放火，摩甲也知道摩乙他家不是只有乙一个人住，其实还有一个房客丙住，那通常三点人应该会在里面睡觉吧，所以想知道如果乙的房子被烧毁了，在里面的房客呢，他认为应该也会死，他想得很明确，应该会死，哦，应该会死。这种故意称为什么故意？直接故意，也就是说，他认识到这个事实几乎必然会发生，这叫直接故意。那什么叫做意图故意？他的目的之所在叫做意图故意，这样了解吗？其实呢，这个意图故意跟直接故意，在我们国内大概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直接故意啦，这样了解吗？好，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国内有些留德老师呢，他用德国刑法的分类，他会行人有意图故意，很容易让同学误解为行分的意图，其实不是，他还是讲行种的故意，只是目的性故意而已啊。好，那这种分类，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了，考试可以不用写了，帮助各位看文章而已啊。看到说某甲对于这个事实有意图故意，那不是指刑分的意图，它还是我们刑法总则讲的故意，只是目的性的故意。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分类，是我们国内传统学界上的一个分类，不是我们法条的分类哦。大家可能都听过确定故意跟不确定故意，对不对？好，不确定故意哦，其实不是只有十三条第二项的未必故意可以称为不确定故意，这个不确定故意范围其实蛮大的。好，有两种不确定故意。大家讲不确定故意之前，你问我说什么叫确定故意，我们就排除吧。不是不确定故意的就叫确定故意，所以我们讲什么叫不确定故意，有两种不确定，一种是客体的不确定，一种是事实是否发生的不确定，就是结果是否发生的不确定。什么叫做客体不确定故意呢？提醒各位啊，这里的客体不确定故意，它不是十三条第二项的未必故意，它有可能被归类在十三条第一项的直接故意，因为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它所谓的客体不确定故意是指你所攻击的那个对象会实现哪一个对象不确定。有两种，一种叫做多数的客体，这种叫做概括故意；一种是择一的客体，这叫做择一故意或选择故意。例如说，今天我讲，他现在呢认知到他要丢一颗手榴弹到人群，他也很强烈的希望有人死。如果我们从法条的分类，这会叫做什么故意？直接故意，对不对？可是他丢一颗手榴弹到人群，他也很强烈的希望有人死。那你问他会有多少人死？他说我知道会有人死，而且应该也会死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他是不是认知到事实会发生，可是他不知道多少个客体的事实会发生，对不对？这种情况我们称为累积故意，我们国内传统上称为概括故意，有人称概括故意，有人称为累积故意。也就是说，这些行为认识到事实会发生多数的事实，这个多数事实会同时发生，这个我们称为概括故意或累积故意啊。我们国内名称没有很统一，有些人用概括故意这个名称，有人用累积故意这个名称。当然，用概括故意这个名称哦，有时候会有一些混淆啦。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刑法概括故意用了好多个地方，最起码我们那个已经废除的那个连续犯大法官释字152号解释，是不是有提到概括犯意，对不对？其实那个概括犯意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啊。所以呢，有些老师说不要用概括故意，用累积故意啊，就是说会有好多个事实同时会出现，他们称为累积故意啊。那这里我已经把这个概念介绍完了，可是呢，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那介绍这个名称要干嘛？介绍这个名称叫累积故意要做什么用？说真的，这个名称没什么用，因为你看到，如果说今天我讲他丢个手榴弹到人群，他认知到会有人死，很希望有人死，他也知道会有好多人死，但是不知道多少人。那现在呢，有 ABCDE 五个人死了，我们先来探讨对 A 是不是个人杀人，客观上当然是杀人嘛，对。请问讲对 A 的死有没有认知跟意欲？有啊，所以对 A 是不是有杀人故意？是不是已经构成一个杀人既遂？ 对 B 在拿出来检讨，也是有杀人故意啊，对 C 也是有杀人故意啊。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累积故意的名称，我只要把每一个事实一一的拿出来检讨，是不是都可以得出对 A 有杀人故意，对 B 有杀人故意，对 C 有杀人故意？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杀人故意嘛。有提出这个名称跟没提出这个名称，对于处理 A、B、C、D、E 每一个人有杀人故意，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你每一个拿出来，我想当时丢的时候，他认识到会有好多人死嘛，这些人死我都是这个同意，而且可能是强烈的希望嘛，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杀人故意。你提出这个名称，对解决这五个人有杀人故意，说对这五个个人杀人既遂，其实呢？有这个名称跟没这个名称没差嘛，对不对？好，那提出的名称要说什么？提出的名称只是告诉各位说，一个人他想象的事实可能是针对同时出现好多个事实，那当然这些事实都会有故意，这个没问题。可是我们现在问的是啊，那请问哦，那有好多人没死啊，而且呢可能也没受伤，可是要不要认他杀人未遂？从物理在显示啊，当时爆炸的时候，除了这五个人呢被炸倒地以外，还有一群人怎样，在录影带的画面中，爆炸的时候就往旁边跳开，然后都闪啦，是不是啊？很惊慌的跑走了。最起码呢，可能有一二十个人以上。可是对于那些不知道确定有多少的人，某甲要不要论他杀人未遂啊？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人在现场。我没有论他杀人未遂也没问题啊，因为他对那个没被炸死的人还是有杀人故意啊，而他没死是不是也可以论杀人未遂，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就不知道论几个杀人未遂，因为你也不知道多少人啊。好，所以呢，累积故意其实他要处理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行为人他主观上的想法可以同时发生多数的事实，而对于已经确定发生的事实，他当然一定有故意。但对于那些没有发生，可是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事实，到底还要不要追究他未遂呢？其实说真的，我们如果要追究，我们也不知道要追究多少个。这时候我们立法者就想一个方法来填补这里有可能呢在评价有所不足的漏洞，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那些没死的人，他其实理论上是可以构成杀人未遂，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就不知道要构成多少个杀人未遂，所以我们立法者才会有一条叫做什么使用暴力物的这种公共危险的犯罪。第二颗手榴弹使用暴力物的含义就代表，它本来就代表的可能会让多数人有死亡的可能，即使没死的话，它是不是也可以包含了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杀人未遂？所以呢，累积故意这个名称呢，其实对于我们已经发生的事实有故意本身，并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实意，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其实行为人他主观不法，不是只有针对这五个人。他其实针对了这五个人以外的那些不知道有多少个人，他都有主观不法，而他客观上也做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构成一个未遂的概念。可是问题是不知道构成多少个未遂，我们也不会再评价他未遂，我们可能去拿另外一个条文来填补这里对于主观不法的一种评价，就是公共危险罪上的犯罪。例如说你使用暴力物，刑法186(1)嘛，你放火烧一个商业大楼，里面死了20个人，这20个人你当然可以构成杀人既遂。针对逃跑的那个不知道多少人，你要构成杀人未遂，你也不知道构成多少杀人未遂啊。这时候你就用哪一条来处理？173第一项，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建筑物，那一条就是为了要对于他主观不法的着手做全面性的清算，而是这样子，因为他当时认知的是。不只是死现在死的20个人哎、欸，他想的是会有好几百个人都死哎、欸，而是这样，只剩那好几百个运气好都逃走了、好，这个是累积故意，只是要告诉我们说，行为主观上的不法可能可以涉及到很多个事实的出现啊、那对于那个没有出现的事实，我们的通说并不会再论他不特定多数人的杀人未遂，是用公共危险罪状来处理啊。好，另外一种呢叫做择一故意，择一故意也是针对那个客体不确定。择一故意刚好跟概括故意呢相反，概括故意是说他认识到好多的事实会同时出现，择一故意是说他只认识到会实现一个事实，但是是哪一个客体的事实他不确定。比如说今天我讲他对乙丙这个方向开枪，那乙丙当时呢是并列在一块，左右并列在一块，甲从这个方向开枪，那甲的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他认为以他的枪法的技术啊，对于这么大的面积打过去，应该是会打到啦，但是是打到乙还是打到丙，他不确定啦。但是他认为只会发生一个事实而已，这叫做择一故意，就是选择的一个故意，就是说他知道事实会发生，但是只有一个事实会发生，但是哪一个事实他不是很确定，但是哪一个事实都没关系啦。啊，好，这种叫做择一故意。好，但这种择一故意呢，当然可能包含了是罪名都一样的择一，例如说乙死跟丙死啊，是不是罪名都一样？也可能罪名不一样啊。例如说今天某甲他开枪打乙嘛，那乙后面有一个那个精品店的一个橱窗，那甲呢往这边打，他知道会打到乙，但是他也知道他枪法不准会打到旁边的橱窗，但他认为说应该只会打到一个地方。但你如果问我说他为什么不会这样想，说打到乙之后子弹穿过去，那当然也有可能啊，哦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假设性的事，就是说某甲认识到可能打到乙，某甲认识到也可能打到橱窗，但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可能打到乙，也可能打到橱窗，只会有一个被打到。好，这个也是一个择一故意，这是一个罪名不一样的一个择一故意啊。那这都可以叫择一故意，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是这样子，例如说这两个罪根本呢理论上就不可能同时出现，不是只是事实上的择一，是法律概念上它就是互斥的。例如说今天某甲他呢看到乙呢在某个公园的椅子上睡觉，然后那个乙的旁边呢挂了一个皮包，挂在这个公园的椅子上旁边，好是这样。那甲呢，他心里想，这个无论如何皮包我一定要带走啦。可是他当时有想两件事情，哎，这个皮包哦，有可能是乙在那边修行挂在旁边的。这时候他想的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把它拿走，这是构成什么罪？这样的想象是构成什么窃盗，对？可是他当时有想说，这个乙呢睡觉的这个位置跟这个皮包好像离了50公分，怎么会有人睡觉把皮包挂这么远？尤其这是公共场所啊，对不对？他也认为说，欸，有可能这个皮包不是乙的，是前一个休息人忘了带走的。他心想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带走。如果今天这个事实，这个皮包是别人挂在那边忘了带走，他把它拿走的话，这个事实是什么？他不是窃盗的事实，他可能是侵占遗失物或脱离物的事实，对不对？那你要知道，窃盗罪或者是侵占脱离物的罪，它法律要件上本来就互斥的嘛。一个是他人持有的物品，一个是并不在他人持有的控制下的一个物品，是已经脱离他人的持有嘛。好，但是我讲这两个事都有想过，他认为都没关系，反正我都要把这东西带走，哪一个都可以啦。哦，是这样，这也是一个择一故意，这是法律要件上本身就不可能同时并存。那这个是。乙的死跟丙的死，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死两个人。可他当时的想法是，因为子弹只有一颗，只会死一个人。哎，如果说今天当时是这样，甲开枪往乙这边打过来，他想到的是乙跟丙是并列的，他的子弹可以让两个一起穿过去，这就不叫择一故意啊，这叫做累积故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想的是会有两个人死嘛，对不对？会有多数的事实出现嘛？好，所以那个故意呢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想法嘛？好，这叫择一故意。好，那择一故意的概念我也介绍完了。那大家还是会问一个问题：我提出这个名称要干嘛？如果我今天不用择一故意这名称，我就用这个题目啊的事实去套我们刚才故意的定义。某甲开枪当时往这边开枪，他想到可能会打到乙，也可能打到丙，打到谁都可以。而且他都很希望打到其中一个人，好，结果乙被打死了，对乙有没有杀人故意？有嘛，杀人既遂了。如果是丙被打死了，对丙有没有杀人故意？有嘛，也构成杀人既遂。你其实没有择一故意这个名称，你一一去检讨是不是都有故意？那创设择一故意是要干什么呢？他的问题还是在于论罪的问题啊。当最后是打到乙的时候，对乙是不是有故意？可以构成杀人既遂。可是针对没有打到的丙，要不然就是论一个杀人未遂，因为他当时开枪的时候前面就有乙丙啊，他心里想说会打到一个人，可是对乙被评价有故意，对丙也被评价有故意，现在打到乙，对乙是杀人既遂，那对没有打到的丙要不要构成杀人未遂？好，这地方争议就蛮大的。我们的黄龙健老师呢是认为，既然他主观上认为只有一个人会死，理论上说他构成两个杀人罪，一个既遂一个未遂，他是认为这里的评价是过度的，所以他认为以他所认知的范围啊，作为他论罪的一个 标准啊，说他应该只构成一个杀人既遂罪，那个杀人未遂罪，他认为不应该被认定有啦，构成啦。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另外一种讲法是说，既然某甲对乙的部分也有故意，对丙的部分也有故意，当时他也做了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当然也可能打到另外一个人啦，对不对？所以对另外一个人，其实解释上当然故意还是着手了。因此他认为说这里应该呢两个部分都要认罪，只不过是一行为所导致的，论什么想象竞合。我们的徐秀老师呢比较倾向这样的看法，我们林玉雄老师是不是也比较倾向这样的看法，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所以其实我介绍这个所谓的累积故意跟择一故意，其实往往对故意本身的认定没问题啦，其实最后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都是论罪，要论几个罪的一个问题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择一故意或者是累积故意啊。那这个名称呢，其实在国考啊，考出来的几率其实也算不高啦。曾经考过的次数其实也算很低啦。那我想大家比较重要还是要先清楚刑法上故意的定义。认知跟意欲啊，认知的标准在哪里？时间点在什么时间点？好，意欲的标准是什么？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好，这是有关这个故意的一个概念。好吧，我们就把故意介绍到这边啊。其实故意是刑法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那考试哦，我觉得大概认知这里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讲完故意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啊，有关主观构成要件啊，除了故意以外，当然过失等一下我们会讲。在故意犯的领域里面，有时候立法者啊，不是只要求故意就够了，他还会在那一个特定的犯罪类型里面，还标明了要有另外一个主观要件，我们称为这个意图啦，我们称为意图，好。因为什么我们只称它意图？因为这是我们法条的文字嘛，就用意图嘛。好，例如说窃盗罪，除了有窃盗故意以外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所有意图啊。那什么叫意图呢？我们先画个图了啊。这个是客观构成要件，这个是主观构成要件。那这一段我们称为故意，它相对应于客观构成要件。那这一段呢，我们称为意图。所以什么叫意图呢？与客观构成要件没有相对应的主观面。如果说今天这个主观要件有相对应的一个客观要件的话，这在刑法上叫故意。故意是对于客观上构成犯罪事实的认识跟意欲嘛。意图是多出来的那一段，例如说像窃盗故意，条文是窃取他人动产，那窃盗故意就是你想象的事实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把人家的动产拿走，是不是有窃盗故意？但是你还不会构成窃盗罪，因为你还要多一个单纯内在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并没有相对应的客观要件，它是一个纯粹的主观面的想法，我有一个所有意图，也就是说你想要利于所有人的地位加以利用，不交还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所有意图不是像我讲那么简单啊，它蛮复杂的，但是最起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今天只是怎么样，例如说脚踏车跳上去骑个一圈又返回原地，虽然呢满足了窃盗罪的要件，你骑人家脚踏车一分钟有没有窃取他的动产？有啊，一分钟之内不就在你支配当中吗？你主观上有没有认识到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然后把人家的支配力破坏的建立自己的支配也有嘛？你是不是也有窃盗故意？但是因为你只是短暂利用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刑法上对于窃盗罪的一个什么所有意图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不会构成窃盗罪啊，所以它多出一个那个主观的意图，意图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内在的想法，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它跟故意不一样的是，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客观面的要件，它是一个纯粹的主观面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我这边有给他一个定义，什么叫意图呢？与客观构成要件不相对称的主观面，即超出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在想法啊，这个定义可能各位比较少见啊， 那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定义之所以我会把它用这样的方法来描述，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让各位去区别跟故意的差异性啊。如果我说啊，跟客观构成要件相对应的主观面，那叫什么？跟客观构成要件相对应的主观面就叫做什么？故意嘛。跟客观构成要件没有相对应的主观面叫什么？叫做意图啦。啊，是这样。哎，为什么一个罪要有意图啊？立法者问多一个意图是要干什么？为什么有一些罪要有，有些罪要就没有？像杀人罪，只要有杀人故意就够了，他不需要任何的意图。你是为情而杀，为财而杀，这个目的他都不管了、啊。好，但是为什么有一些罪他会特别要求意图？理由是什么？你理由要最起码要知道。那又回归到我们最基本的想法，请问构成要件是在干什么？构成要件是要确认立法者所保护的法益有没有被侵害到，对不对？有没有违背了一个立法者认为理性的人应该保护的行为尺度？好，所以其实法条里面的要素哦，都是朝向确认法益侵害的角度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些罪，立法者认为有了客观要件跟有了主观要件的故意，都还认为说没有办法满足所谓确认法益侵害内容的一个含义的话，立法者认为还要再加限说，就多了一个意图。举个例子啊，例如说我们的伪造货币罪，条文是伪造通用货币，主观的故意也是要伪造通用货币的认知。可是立法者认为，即使真的一个人伪造了一个千元大钞，主观上也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伪造千元大钞，真的就会侵害法益吗？不一定欸。如果某甲伪造一张千元大钞，他伪造他的目的只是说每天晚上睡觉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真厉害，满足自己说你看我好厉害，可以做得跟国家货币一模一样，他从来都没有想要拿去市场上使用，请问他对交易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嘛。所以我们条文说要加上一个要素，他才指向侵害法益的方向，意图供行使之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国家的同意伪造一张千元大钞，你就是只是要怎么样，作为家里的一个挂画当艺术品，会不会构成伪造货币罪？不会啊，因为我没有想要拿去市场上使用，对交易安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嘛，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构成伪造货币罪。当然各位可能有些观念不清的同学们说，可是会有人，如果有人把它偷走拿去用怎么办？那有人偷偷拿去用，那是构成行使伪造货币罪。行使伪造货币罪也没有意图的要件，只要你有客观上有用就好了。我现在讲的是伪造货币罪，不是行使伪造货币罪啊。伪造货币罪，伪造通用货币，伪造通用货币的故意，还有一个什么意图供行人之用。所以如果你只是说我想要作为教学之用，我想要作为艺术品之用，对不对？我想要作为证明我的能力之用，这都不会指向法益侵害的一个方向。那你看到、哦、每一个人到底他伪造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涉及到他的什么？其实他其实就是他的伪造的什么？哎，你伪造这个要干嘛？啊，我这个伪造是我哈、哦、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啊。我这个伪造只是要当做我家那个一幅画，他的动机嘛，对不对？当这个动机啊、哦，立法者认为已经跟法益侵害有关联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不是我们57条单纯的动机，立法者就从57条的量刑直接拉到构成要件说，说那是我犯罪要考虑的一个要件，了解吗？本来你看呢，在杀人罪，你是为情而杀，你是为财而杀，为色而杀，这都是动机，对不对？它根本不会成为我们法条犯罪的要件，它永远都是57条量刑的一个考量嘛，因为根本不用考虑到你的动机，杀了一个人就是法益侵害了，是不是？可是呢，伪造货币罪比较特殊，是说它因为你动机的不一样，立法者会认为说这里有指向侵害法益的方向，还是根本没有指向侵害法益的方向，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动机而成为一个犯罪的什么一个要件啊。所以其实这个意图本身它也是一个内心的动机，只是这个动机本身跟什么有关系？跟那个法益侵害有关系啊，所以它就成为法条的一个要件了、啊、好, 好，这个是关于这里的这个意图啦、啊、跟意图供行使之用或所有意图、啊、 那我们国内有一些教科书，或者是传统上还是有一些书本上啊，他还会提到说，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主观要素，一种叫倾向犯，一种叫表现犯啊。但是我想，这个如果你念到刑分的时候，大概也会看到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有点过时了啊。我还是另外这边跟各位提醒一下，有一些老师会说某一些罪故意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倾向。例如说，他说公然侮辱罪要有一个贬低人格的倾向，妨碍性自主罪要有一个满足性欲的倾向。其实刚才我讲的侮辱罪要有一个贬低人格的想法，妨碍性自主罪要有一个满足性欲的想法。其实这里我们都赞成啊，就是应该是说，我刚才讲的是说，实务上也都赞成，学术上也有很多人赞成。可是到底所谓的贬低人家人格的想法，或是满足性欲的想法？到底是故意的一部分，还是故意以外的另外一个要素？依照我刚才的想法，我都认为那是什么？故意的一部分。我不是说公然侮辱罪的故意，除了认识到你骂一句三字经还不够，你还有一个贬低人家人格的想法，对不对？妨碍性自主罪，你只认识到那个客观上性交的事实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满足性欲的想法。到底它是故意的一部分，还是故意以外的那一个特殊的要素？有些老师呢是把它当成故意以外的那个特殊的要素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依照现在的通俗的讲法来讲，它应该成为故意的一部分，因为它还是对于客观事实的一种认知嘛，对于性交事实的一种什么一种认知嘛。因为性交的事实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纯客观上的那个动作而已啊，否则的话，你想想看，那个妇产科医生。在对妇女做这个性器官的检查的时候，他不是客观上有性交的事，主观上也有性交的故意吗？所以这里的故意本来就应该包含了那个对事实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认知。所以呢，现在的看法应该是它是故意的一部分。可是早期呢，就有人把它当成是故意以外的另外一种叫做倾向。不过没差了，反正这里大家都要求说，你对妨碍性自主罪的主观要件，或者是对公然侮辱罪的主观要件，都不是只认识到那个单纯的客观事实，还要有一个满足性欲的想法，或者是一个贬低人家的想法。只不过这种想法应该当成故意概念的一部分，还是要把它切开说它是故意以外的另外一个叫做倾向的一个概念。好，那我觉得其实就结论来看没有差啦，好，没有差。但是早期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早期会有这样的看法呢？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其实不介绍没关系，因为都过时了嘛。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